什么晃啊你们？ 谁 买菜买菜 买什么呀？ 挨着来， 就是挨着来。 哎呦，就买这么点破菜，还挨着来呀？ 那个先来后到啊， 这我要，请您按次序来。哎，我说你这一车菜到底有多少啊？ 你要买多少啊？ 我呀，我全包圆了。我， 你家也吃不了那么多呀。 就是吃不了啊，吃不了我扔了它呀。我不是有钱吗？我 有钱呐。买前门楼的去呀、啊！ 你老大爷， 菜来了还是买别扭来了？ 我呀，我什么都买。 就是给你有几个臭钱就摆臭活。 哎，就是客气点啊！ 哎，你这是买菜来了还是难为人家来的来了？ 谁呀？ 谁呀？ 我 不听 你 的 了，谁呀？我再说你是谁了？哎，这我跟你们没话说，买菜。 哎，你 出去。 哎，我说你这菜到底卖不卖？啊， 像您这个买法，我没法卖。 哎呦，你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啊？哎呦，你是售货员，我是顾客，你对我说话就这态度啊？哎呀，你们商店还称什么百问不烦，百拿不厌？哎呦，对待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踢进去。 欢迎您提意见。 春秀， 哎， 送菜来了， 送菜来了。 这怎么回事？这是 他买菜不守次序，还要把一车菜全包了。 不听，他们排队。 这菜是给咱们大家伙送来的，给全胡同送来的，你一个人要包了，你问我带多少同意吗？ 不同意，不同意。 那行了， 这买不买的呀，倒是没关系。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哎呀，你们商店还称什么啊？无满意，就这头一样啊，我就不满意。 等你满意，那得紧啊，大哥。 是啊， 等你满意得紧。 我呀，我跟你没话说。我呀，我找你们商店售货员，哎，经理呀，我踢进去我。哟，刘经理，刘经理，您可来了，您快瞧瞧吧，你们商店售货员张嘴骂人， 还要把一车菜全包了。 你们售货员张嘴骂人，你们 骂人，你先 讲 我呀。 行了，您先别生气啊。售货员有缺点，回商店我批评他。您不是想买菜吗？ 对， 先给您腰啊。 不行， 不行， 那 不行。 快给您腰， 刘经理 腰啊。 刘经理，他能富贵想买菜，他不排队。您先问问大家伙的意见吧。 就是、 不行， 这种 事儿，我听什么意见呀？我不买了，我 不 买 了，不买了，这有点坑 了。你真讨厌， 回家去，干什么不成？跑家门口给我丢人现眼！ 我还没完成任务呢。 这事儿不赖春秀，赖富贵香不讲理。 就是， 富贵香， 他这是自作自受，防着高中不考，受这份洋罪。我不能让他干下去。 别难过啊， 街坊们快来买菜吧，现在开始卖菜了。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水来，春秀吗？

体无力于算量自人不大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